知该多难离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我以为你懂得美，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再不说我不后

直到流多少眼泪以后，我们能笑对孤独。我的心在沉沦破碎以后不羁地跳动，像一颗布满苔藓的恒星，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。不知道失去了多少以后，我们能不再痛苦。不知道尝多少冷暖以后，我们能看破生命。我的心在沉默等待以后不停地跳动，像一颗布满泪水的恒星，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。

捧融化泪两行，没有根的飘荡，孤单已难计算，绝望莫非是爱你最后的答案？从云端到路上，从纠缠 走上有四窄巷，寻梦像

孤独的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，谈何容易从此分离。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凉到天明，相思无忧，哦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向真情总要有恨不能重逢，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我发现每一次想你，整个人好像陷入深深深海底。听到心跳频率声音，每一次我想你，就会发现更深一层了解自己。许多事情只是口头上说的轻松而已，但心里几只牵挂在你就可以。感到无能为力，离开你是我一生最笨的选择，最糟糕的决定。每一次 想你我都会忍不住责怪自己，我还是爱你。虽然朋友都用体贴话语安慰自己，就算第二个爱情再来临，在我心里能给我幸福的人，我知道世上只有你。 陪你欢笑，陪你叹息，陪你风和雨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一直问世间可有情永在，难免岁月里几寸旧爱未忘，谁会令旧梦重现，故人复在。巨浪翻起个笑，段段落雨窝总叫人意外，那个错或对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。爱几深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和，哭切声现在，爱几多怨几多，柔情壮志逝去时，滔滔的感触去又人意外，那个错或对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。爱几深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来， 选择，你知道。

你内心的世界，美丽的画面。Angel，你的脸让我太迷恋，明知道看不见你承诺的永远，却仍想为爱情而奉献。 总会有那么一天， 总会有这一天。 别哭，就算孤单很厉害，我打起了勇气，跟上天的安排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它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走过来。今天相信如果别让时间淘汰，也别忘记还有爱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的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你的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

像什么？微阳